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就可以通过这两条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想听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那么就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城市广播可以收听每天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天还是这样，会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今夜思雨时，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还有其他一些方式留给我们的。节目中的嘉宾今天张平老师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是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平老师会和大家来交流各位在我们节目中遇到的这些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士呢问到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她说刚刚怀孕2个月的时间，还沉浸在那种怀孕的甜蜜当中呢，但是有的时候吧，会刷微博啊，看新闻啊，看到一些关于这个女人生孩子啊是一道关，女人生孩子啊有多可怕，也会有多大的危险，这不就想撒个娇吗？然后呢就问了一下我先生，我说哎，假如说我生孩子遇到危险了，这时候医生如果问你，请问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个场景咱们还经常会看到哈。 对对对， 在什么、在什么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时候，对吧？真的孕妇遇到危险的时候哈，在电影里电视剧里咱们都会看到哈。那么她的丈夫是怎么回答的呢？有的丈夫当然会回答，亲爱的当然是保大人了哈、保了大人孩子咱们以后还可以再生嘛、对吧。有的这个丈夫可能就说这些干啥，不吉利，对不对？她、丈夫说啊，这事儿回头问我妈吧。他就问咱们啊，这女士就说了，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还能有这样回答问题的？我都惊了。他确实一直跟他妈关系挺好的，什么事儿都问他妈。但是老婆生孩子，而且老婆要生孩子了，生孩子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男人该承担责任了？他要当爸爸了。他应该当一个独立的、当家做主的男人了。居然保大人保孩子这事儿他还会去问他妈。你们觉得我还要不要和他过下去了？他太可怕了。 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别的选择当然可以选择了啊，现在好像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呢，当问这个真正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可能就是自己也是当了一个儿戏哈，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开玩笑的这个意思，其实可能也没有特别的认真。但是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可能就是或者这个老公啊，他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过信息的加工和处理，就当他这么一问的时候，他可能第一反应其实我觉得是懵的，哎，怎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是懵的，所以说他的这个一个比较回避或者比较逃避的一个是啊，那去问我妈吧。 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 没想好标准答案， 对， 没想好此刻应该说老婆，当然你是最重要的， 对，你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咱们争取两个都不出问题啊。 对，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吧。但如果说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去问他妈的话，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女生的角度来讲呢，就是首先你要确保你自己的安全。就是你在就是现在不是我们的很多的医院也会征求这种就是孕妇的她自己的意见吗？就是你是可以为你自己做主的，就是你不要觉得你的生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你的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可以为自己做主，就是我的生命不需要别人说了算，是我自己说了算。这个女生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不要觉得就是唯唯诺诺的哈，就是该出来为自己做主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哈，这个是女人应该有的一种力量。 特别是这一两年近期，确实是我们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产妇在过着生死一关哈。当然这个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孕产妇孕育出了小宝宝，大多数在我们现在的 都没什么问题， 对，在我们现在的医疗环境下都没有什么问题， 对， 但是不排除每一个医疗事件都有风险。生宝宝这件事情，有些女人说男人很难体会，这是一道鬼门关哈。 对对对， 对，特别是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而且这些社会新闻会发酵的。他特别会在那些育龄女性的心中会发酵，以至于很多女性都非常想知道自己的先生在那样的时刻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些新闻，包括这个什么孕妇疼极了对方不让剖啊，不让剖腹产啊，包括这个因为生孩子确实医生问保大人保孩子的时候，对，就你真的就等于把生死权交到了别人手里了。还有一些让人心凉的事情，就是生完了宝宝，这边产妇刚经历了生死之痛，生完了宝宝，结果这个婆家人和先生来了都在关注小孩，把这个产妇刚刚经历了生产之痛的产妇晾到一边，甚至有的时候连一口营养的汤水都没有哈。好像也有这种新闻哈。特别是尤其像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一有这种新闻，下面的评论会跟很多，帖子也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痛诉，哭诉，这都会引发人们内心情绪的一个恐慌吧。 会有，就是我们会经常的会把一些就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消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在新闻里面这叫什么新闻传播是吧。 对， 就是他我们一定会收到这些 负面消息， 会收到这些东西的暗示，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然后会怎么办，就会有一些特别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想法。首先呢，你要是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对自己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关照，然后自己有特别特别的多的觉察，就是遇到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这个，就是比如说要相信现在的这种科学的方式啊，一定要相信这些。而且呢，就是要很多时候要做好准备，要及时，比如说像这种孕妇啊，在你这个比如说很大周的时候，比如说快要生产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要随时做好一些准备。就是虽然说是有问题，但是没有问题的还是占大多绝大多数的。 对， 也没有那么恐慌哈，没有那么的害怕。 但是确实在生育之前和自己的先生有一番讨论是可以的。另外就是也要劝告所有听节目的男士们，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比较脆弱的时刻， 是 也是很坚定的坚强的时刻，她会因为母爱那么会克服很多的困难， 是， 但是这时候她非常需要的是你做丈夫的支持。 嗯，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两个人的孩子， 对， 是他一个人在奋斗，为两个人的孩子在奋斗，是有这种感觉吧？ 就需要更多的关爱和关注。 对，就是，这时候男人，如果你也把你自己放到奋斗的这个队伍里去，和他站成一个团队，这个会更好。 对，是。 是吧？这个对于他顺利的生产，对于他更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局面，因为有爱，他会觉得我为我爱的人和我爱的人一起有这个生这个宝宝，他会觉得这关他更容易闯过一点。 对，是的， 这是我们要提醒所有的男士们哈，在此刻真的要体谅一下自己的妻子，自己孩子的妈妈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生问我们问题说，我的女朋友谈了两年了，前不久她想买一个新出的比较这个贵的手机哈，他要一个很贵的手机，然后跟我闹了。为什么呢？其实一个手机将近10000块钱、 哦、 我和他的收入都不是很高，好不容易存一些钱，存的钱呢也是为了未来两个人能在一起生活的，而他一下子就想要一个好手机，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公司其他女生对他的影响。他虽然自己工资不高，是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公司他的职位很低，基本上属于一个最基础的文员，而他们公司呢还算是一个高大上的公司，公司里有不少的女生年龄和他差不多，本事比他要大很多，人家拿的工资都是他的好几倍。有一些女生可能不断的换手机换包包换行头，这些东西对我女朋友都有影响，他时不时的会跟我说他想要什么牌子的口红了，他想买一个什么样的化妆品了。这次跟我提出他想换手机，他的手机确实该换了，但是我并不同意他一下子要换这么贵的手机。所以我不同意，他就对我说我不在乎他，于是就跟我闹起来了。现在完全看上去趋势就是他跟我冷战，几乎都不想要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他的，他有点小脾气有点小性子，可是呢我觉得他还是个好女生，我就想问你们一般像这种时候怎么哄。 怎么哄？我觉得可以有很多的策略吧，比如说现在这个他要10000多块钱的手机哈，比如说10000多块钱的手机用多长时间呢？是1-2年呢？是2年呢？还是3年呢？我觉得比如说可以这样跟他讲哈，说我们先换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然后我们勤换着一点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策略，就是这个女生其实一直在用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去满足她的这种自尊，就是她需要在别人面前展示出自己很好，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是要提升自己的内涵，这样的话呢就是显得自己很好啊，比如说我很有水平啊，或者是这个我很有内涵呢，我很有气质啊等等。但是呢听上去你的女朋友好像是在用这些物质的外在的东西来不断的提升自己，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可以智慧一点，就你可以问她说，比如说这个可不可以用一个这个便宜一点的，但是现在很流行的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手机，然后呢我们这个比如说换这样的手机哈，确实我也想给你换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换，然后我们可以勤换这一点啊。第二个还要你要特别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女孩确实不错，然后呢你可能也特别的喜欢，而且呢你们谈了2年的时间了，但是你要跟她说，就是如果要是她一直这样子啊，就是一直是什么都要求最好的，什么都要求特别好的，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们两个未来能不能承担得起啊，就承担得起，就是你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打算，就是我会把一些就是家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个花销哈，就是放在一些就是看上去很好哈，或者看上去的很好的投资上面哈，而不是一些比如说像这种 固定的投资哈，比如说像房子呀什么的哈，就是我猜哈，两人可能是不是还没有买房啊，所以说要攒一些积蓄啊，而且就是未来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远了，就比如说未来有孩子了，需要在孩子身上有很多的投资。可是比如说如果要是自己还是追求这些东西，这个可能真的是就是这种消费可能真的是消费不起，我是有这种感觉哈， 就是两个人的花钱的观念 不太一样， 但是能不能相互理解还是挺重要的事情。 是的， 你的女朋友假如偶尔任性一下 可以 说， 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我这个事情特别需要庆祝，特别需要怎么样，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就是比如说我过生日能给我买一个口红吗？或者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这个是女孩子撒娇。但是如果并不顾及自己现实生活的状态，也不顾及两个人之间的收入，而看到的是比自己收入多很多倍的别人的生活状态，那有人可能会说这叫向往美好生活，那我会觉得这不叫向往美好生活，这真的叫眼高手低。这也叫 自不量力啊。 对，是这样的。另外就是如果一直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会一直活得很累，就是这种女生或者男生眼高手低的，你都会活得很辛苦很累。 对， 因为你想要的东西不是你现在生活中可以去 满足的， 对，可以去满足的。你是看着踮着脚尖看别人那个阶层的生活方式，或者别人那个收入阶层的生活方式，你想过那样的生活你又过不了你每天都会很痛苦，你每天都会很纠结。我也知道也真的是有这样的人，他过不了那种生活，但是他内心又很向往，于是他这个时时刻刻他可能都是在这种羡慕别人。哎呀你看人家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他那个多少钱、啊、 他怎么又买了一个这个、我也要换一个哈。 对 对，你看他怎么买一个这个，我也需要买一个。 对， 他那什么牌子我要比他牌子还要好。 对，就是好累好辛苦， 我们的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 对， 而且就是还是说啊，就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来填充你自己呢啊，这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平时的那个自尊我们还是很低，所以说我们需要外在的东西来填补，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填不满你的。 对， 填不满的，我们还是需要提升自己的内在的东西。 所以呢你可以好好的和你的女朋友在，我们不知道，因为你仅仅把这个问题抛给我们，我们没有见过你的女朋友，又没有直接和她聊过天。我们不知道你说的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那么她的好是怎样的好，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态状态。因为你不能满足她10000块钱的手机，她就开始这么作哈。你都要去好好沟通一下，因为感觉你还是蛮懂事的，你要好好去沟通一下。另外不要忽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过日子是一件长久的事情。 对的， 就是长长久久的生活中你们还遇到各种各样的，别人的房为啥住的比我家要大，为什么别的男人能买车你就买不起，是吧？ 为什么别的孩子能上这个品牌的这个教育，为什么我们不能？ 对， 上这个牌子的幼儿园为什么我们不能？ 对，就是 各种比较， 就各种各样的比较，会很累，你也会很累，你一直会觉得他不能够很轻松地面对你们现实生活。 对， 而有些人呢他有这个智慧也有这个修养，我们就这么点钱，那我们不要那样的手机，哎，我们用很普通的手机，也许我们可能还可以省下一点钱来，我们两个人一起有个休假，两人出去旅游一趟，到哪儿去看看。那有些人真的是有这个智慧，就是他会把这个生活调节得很好，也从来不会想我非要跟我比不了的人去比，是吧？ 对。 好，所以你自己去平衡一下哈，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会怎样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男生问我们问题哈，他说想跟你们说的是，女朋友说我们俩不太合适，那么我和女朋友就说实在不行的话，你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们就分开。可是呢女朋友又对我说，她对我说这种话实际上是希望我能够和她变得 更合适。女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她看中我的时候，是她主动追求我的。那么，应该说这是第一个主动追我的女生，我也是挺感动的。那时候她主动追我，会主动的到我这儿来帮我收拾屋子，帮我做饭。我都觉得她是一个挺好的女生。开始来的时候还会带其他的一些同学朋友过来，后来她就总是找借口一个人来，一来二去我就知道她对我有意，慢慢的我们俩也就好了。可是好了之后，她对我就有诸多的挑剔，她认为我这些地方或者那些地方和她是不合适的，比如说穿衣、生活习惯、口味，晚上偶尔夜里打打游戏，不太想早睡，有的时候和朋友出去喝两杯等等，这样一些习惯他都想改，他都说我和他不合适，希望我能够改。可是我又觉得他当时主动的来追求我，那说明我身上有很多地方是吸引他的，为什么今天又说我们不合适呢？我对他说实在不合适，两个人都别太累，就分开，他就生气，他说他只是希望我能够改正。我怎么理解女孩这种心态呢？ 嗯，就是对啊，就是这个男孩子他的，你的判断是很准的，就是你身上肯定有这种女孩子特别喜欢的优点，然后这个女孩子才会追求你的。 嗯，主动追求哈。 然后我是觉得哈，就是你可以就是来跟他来谈一谈，聊一聊，就你身上什么优点是他特别喜欢的，然后什么东西呢又是他觉得就是不能忍受的，然后你要再评估一下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能改，第一你是不是愿意改啊，第二你是不是能改。 嗯， 就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啊，就是如果要是你觉得真的是这个改不了的话，你要跟他谈，就是那我现在改不了，就是这个样子，你还能不能接受我？因为爱一个人，我们经常会说哈，就是爱一个人不仅要爱他的优点，可能还要爱他的缺点，就是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你说我爱一个人我只爱他的优点，那其实你是不接纳这个人的。 嗯， 因为你这个优点本身就是对于谁来说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只有那些你能接受这个人的缺点，甚至这个人的小毛病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就是才是你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别人接受不了，别人指责他批评他，但是你能接受，就证明你看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对吧？就你要跟这个女孩去讨论哈，就是你的这些身上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哈，就是可能在别人的眼里也不是个问题，但是呢在他眼里是个问题，就是你身上这些所谓的问题，你问问他，就是你首先问你自己能不能改啊，如果能改就我觉得没问题，然后如果你觉得实在是不想改或者是根本就改不了，那你就问他说这个东西到底你能不能接受，就是说如果你能接受的话，那我们就还继续好好在一起哈，不是个大问题，这个没有上升到什么原则的问题，就如果说实在是他接受不了，那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就如果他接受不了的话，你们永远都会就是你们会长时间生活在这种争执里边啊，他看不惯，然后他就会指责你，指责你你就会很痛苦，然后甚至于你可能就会逃避，就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呢你也要弄明白你们俩之间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女生就是这样，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好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和另外一个人亲近了之后，我们确实老想用我们的标准去改造对方， 对， 那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之间一定会有一些相互之间不大认可的地方，比如说对方的包括生活习惯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个性当中的一些东西，这个恋爱还真是求大同存小异哈，或者说恋爱找到了我欣赏他的地方，或者说找到了我和他在一起能让我生活内心更愉悦的地方，然后去包容那些可能以前我会觉得有点看不惯的地方，有点有问题的地方，但是我们得学会去包容，这个很重要。 对， 否则日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夜深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们会解答各位情感问题的咨询。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联络方式。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张平老师，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一位女生说，马上就要和男票两地分开了，也就是我们俩要异地恋2年多的时间。我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恐慌啊。因为小的时候有5年的时间我都和父母是分别状态，所以我对这种分离的关系其实特别的害怕。我几乎都不想和他再继续谈恋爱了。我几乎在我们俩决定要异地恋之前跟他说了很多遍，要不咱们就分开吧，我怕坚持这种关系。他向我保证他一定会做得很好，因为他是要到国外去读书。我并不想拦着他，这么好的机会当然应该让他去了。可是呢，我自己就会特别特别的害怕，就出现了那种在和他确定要异地恋之前，我几乎晚上都开始失眠的状态。第一，我担心我自己的心理状态。现在当然已成定局，我也答应了他，我愿意配合他，一定在这2年坚持。可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男朋友在学校就属于特别招人眼的那种，应该说很帅，很高，女生真的是一拥而上的想去泡他。当然我还不错，形象也不错，而且我男朋友对我很好。我们两个人谈了2年多恋爱了。如果等他在国外读完这2年回来，我们两个人就可以结婚了。那么我盼望着他能和他在一起，可是同时我又特别的担心。我搜了很多在国外读书的各种各样的帖子。然后我就会发现国外读书的女生其实都挺火爆的。很多女孩大概都觉得在那儿为自己能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一个伴儿都是挺必要的事情。家长不在身边也会变得很疯，周围又没有那么多的熟人，再加上国外文化的一些影响，他们在两性关系上也特别的随意。我太害怕了，我可以说恐慌多于思念。我想问你们，我该怎么办？ 跟着一起去啊，哈哈哈，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嘛。就是这样的啊，首先呢，这个就是首先你可能有那种童年的一些经验啊，当然这些经验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些不太好的经验，让你对这个就是异地啊或者这种分离会有很强的这种焦虑哈。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是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能够和男朋友一起去，就是即使现在今天不能和他一起去哈，但是呢，就是比如在不远的日子，比如半年以后啊，你如果也能去到同样的一个城市的话，就是我建议哈，就是你也可以去啊，因为比如说男朋友在那儿发出一个什么样的申请，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容易的，是吧？就是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去，就是追随男朋友的脚步啊，这个是就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很这个稀奇的事儿。 对现在这个社会来讲，这种事情这种现象可能也挺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实在这个害怕和担心的话哈，就是我觉得可以来做一下咨询，接受一个自我成长。就是其实你是把小时候的一些这种害怕、分离、恐惧，其实投射到了现在的这个关系里边。 嗯， 就是你会把那些东西就是带到现在关系里边，就是其实现在的关系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呢，就是尽量的不要让自己去看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些过来人的一些经验哈，我觉得。就是有的可能是编造的，有的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和你无关啊，和你无关，因为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 嗯， 对吧？男朋友也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啊，就是男朋友也许是这个所有人里面的一股清流，哈哈，这也说不定哈。 对， 就是不要去用别人的一些故事然后来影响自己，就是首先你要相信别人，但是当你很难去相信别人的时候，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做一个自我成长的。就是现在你会把小时候那些经验平行移到现在的这个经验里边，其实现在这个可能并不是真实的，但是你会把它移过来，你就会觉得那是真实的，这个是可以自我成长的，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改变的哈。就是但是你的这种焦虑啊、害怕呀、担心呢、这个还是比较让人担心的，这样时间长了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就比如说你的情绪会经常容易崩溃啊，你会很担心呢、会经常打回电话追过去啊等等啊，这些其实这个可能是以后更要处理的问题。 对，看来他们是刚刚开始这段要开始的异地恋哈， 异地恋， 相信自己就可以坚持下去，还要相信对方，是吧？ 就是、我觉得坚持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觉得你那么爱你的男朋友，你男朋友也挺爱你的，坚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坚持并不等于你能够克服自己的焦虑和恐慌。 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你说我现在不和别的男人谈，不和别的男朋友有任何的这种交往，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很容易，你肯定很容易就做到，但是你做不到的就是怎么来克服自己心里边那种焦虑、那种担心、那种害怕啊，你是很难去克服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要来通过自我成长来解决掉的东西。 那么自己如果真的不能够化解和解决的话，要找专业的帮助，找心理咨询师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问我们说，约会第三次，然后男生呢就邀请我到附近的一个城市去，那么到那个城市呢一定会过夜的，他是说到那儿一起去吃一点当地的特产小吃，他说那儿也有一些好玩的景点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的。其实呢我很纠结，因为才约会第三次，到那里又要过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关系可能到了一个新的进展了，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没有想好，我感觉我对他还有待于了解，他在我心里仅仅是不讨厌，还可以交往，谈不上多喜欢，更谈不上一下子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关系，我该怎么办呢？ 那就一定不能去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犹豫和纠结，这个就是一定不能去啊。我觉得任何一个关系的这种连结哈，或者是说一个关系的进展，并不是靠这个，一定是有给自己一段时间多去了解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比如说我约会第三天，约会第三次，我对你还不了解，然后我们两个就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这个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快哈，有点快，而且呢，其实。 我能感觉到在这个女孩身上是她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就是她还没有想着要去开始。那当你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那就一定不能开始啊。 嗯，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啊，比如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就是在咱们这个城市是吧，多走一走，多转一转哈，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个共同有意思的事儿，去干点什么。对吧，就是不一定非要去外地啊，那个可以往后再放一放，那个不着急。如果这个男孩子他是比较能够理解你的，我觉得他也应该能够理解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和想法啊，他也不会特别的逼迫你啊，如果逼迫你的话，其实你可能给你更多的提示了。嗯， 对。假如说你对他的再过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感觉，也想有更多的了解的时候， 对， 你们可以有一趟小小的旅行。 对， 小小的旅行也未见得就一定会发生你害怕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你担忧发生的事情。 嗯， 比如说酒店，你可以向他提前表明开两个房间， 嗯， 对吧？即便是在外过夜的话，开两个房间总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嗯， 那么在一个小旅行当中，你也会了解到他更多，比如说怎么应对一些事情啊。 嗯， 而且两人换了一个场景，到外面去，无论是去吃吃喝喝，还是去浏览一些这个景色、 嗯， 那么这时候你也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应对事情的能力，你都能看得出来。最重要的是你要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是吧？ 对，一定是你觉得你已经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进展了， 嗯， 或者说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一些事情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答应他。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准备去接受这个爱情，或者准备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但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一定不能开始。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告诉我们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的年龄相差12岁。 嗯， 他比我大，平时呢也挺宠着我的，对我挺好的，他的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一些，我和他在一起大多数时候都觉得挺安定的，挺舒服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以前的婚姻，当然现在已经结束了，是结束了之后我们才开始恋爱的。 嗯， 他的前面婚姻当中的妻子，甚至妻子的弟弟，还有妻子家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事情，都是他出面去帮忙。他至今还在帮他前妻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他前妻的弟弟经常会来找我们，他前妻我倒没见过，但是前妻的弟弟我都见过好几次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他弟弟找他有事儿，打过来电话，他也会把前妻的弟弟约过来，在餐桌上一起聊事儿。我一听就很头疼，因为几乎都是对方有求于他，请他不是出钱，就是出人出力，摆平一些事情。当然很多是和生意有关的。 嗯， 他弟弟是在做一个什么工程的一个小头目，总是把很多事情搞砸，包括一些人情和一些费用也都是我男友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挺不开心的，我不想和他的前妻家人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瓜葛。特别是我和我男朋友现在感情很稳定，他也跟我提过我们要结婚，我们会有自己的新家，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前妻的姻亲关系，我觉得如果一直维持下去的话很别扭，是我小心眼吗？我不太敢跟他说这些，怕他觉得我年龄小太任性。其实我没有任性的意思，我就是想说我不高兴。 嗯，这种情绪是经常会有的，就是也挺正常的。嗯，就是为什么不敢跟他说呢？就是一个女人在婚姻里边就是霸道一点任性一点，这个 不正常吗？这个或者是这个不允许吗？啊，就是你一定要在他面前表现出很大度、很宽容吗？很不在意吗？这个是你想要的还是他想要的呢？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谈哈，就是或者跟他谈，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让你通过你的朋友来跟他大概提醒一下哈，说一下。但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办法还是你跟他谈一下，因为就是以后你要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个只是生活当中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插曲，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连谈连正面跟他提都不敢提的话，那我想你在这个婚姻里边应该是一个很从属很被动的一个位置，婚姻里边是平等的，要不然的话就你会时间久了你会感觉到不舒服的，婚姻里边一定是平等的。还有就是说确实哈，就是比如说你的男友，就是你的男友这个应该是听上去应该是很有本事对吧，可以摆平 成熟男性， 应该摆平一些事情啊等等的，然后和这个就是前妻的弟弟是不是会把这个男友其实就当成了一个就是大哥或者兄长那样的一个感觉呢？ 我也觉得更像是这样， 是吧？ 就是你的男友是不是那种类型的？有一些男人似乎天生做大哥，天生做老大的类型哈。就是他自己因为有一定的能力，他也愿意帮周围的人摆平一些事情或者管一些事情。 对， 因为他自己是可以这样做到，比如说他有很丰富的商业经验，或者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对吧？那这样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天生做大哥的样子，那对方可能已经不是和他在处姻亲关系了。 对， 对方和他处的是小弟和大哥的关系，小弟我又遇到麻烦了，是吧？是这种感觉。对，我觉得更像是这样。 还有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提一下，然后你看他怎么回答。就是如果说你很在意他，然后呢，你不想把这件事情就是又弄，就是让他特别的不开心，我觉得你就可以改变一下自己啊，就是只要是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孩子，我觉得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知道很多的连结，它很难断。就如果说你不让他这种发展的话，他很可能就是采取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就那样的话你可能会更难受。起码现在他捅着你的面，你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如果要是以后躲着你背着你，你可能就会更难受，对吧？所以说你还是要特别的这种，就是考虑一下利弊得失，就是你看你到底，就是你只要得到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别的可以稍微的宽容一点，大度一点，可以稍微的放一放。 对， 是吧？ 对，就是有些事情不要太计较， 不要太计较。 对，这些事情确实，这个两个人即便是要成立一个家庭， 对， 成为最亲近的人，那么对方也有他应该有的空间。如果他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危害，他并没有这个刻意的去危害你们之间的感情，他也没有在旧的情感关系里去纠缠， 对， 那我觉得你在这上面可能要成熟一点，是吧？ 是。 有人问说，我想问一下你们，我父母是那种非常严厉的父母，从小对我管的就很严，他们对我说，我找女朋友是一定要过他们这一关的，他们对女朋友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比如说对女朋友的家庭、个人修养等等这些。高中的时候，我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关系好，被老师告了家长，我父母去找了对方的家长，然后四个大人一商量，就把我们两个人拆开了，干脆都拆到另外一个班去了。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女生，追一个女生，好不容易追上了。然后那个女生在我在家的时候打过两次电话，我妈妈从电话上，当时家里是座机，看到了人家显示的人家的号码，我妈妈就给人家打过去，跟人家聊了很长时间，后来女孩就和我散了，原因是我妈给了人家好大的压力，我妈问了人家很多问题。现在呢，我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这女朋友我觉得还行，可不一定符合我父母的要求。我父母的要求啊，简直都不是对人的要求，是对神的要求。而我只想要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可以吵架也可以温存的女生就够了。所以呢，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女孩如果再被我父母破坏了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做我父母的工作和怎么给我女朋友打点防疫针呢？ 看哈，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就是婆媳关系会一定是这个媳妇儿的问题哈。看来这个妈有问题的其实可能也不少。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他的父母可能或者他的更多的是这个妈妈哈，可能我们感觉到就是他特别多的苛责，特别追求完美， 对， 要求特别高。对吧？是这样的哈，就是作为儿子来说哈，我觉得呢，一方面你要就是要去跟妈妈沟通，就是现在是你找女朋友，不是你妈找女朋友，要一定要说明白这一点，就是你要告诉她说，如果说这个关系不是我自己觉得不行，而是你们觉得不行，那我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找了，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找都因为你们的问题，然后我就把这段关系就结束了。 对， 我觉得你要跟妈妈这样讲的话，就是她很可能就会她会收手啊，她可能会退一步。 嗯， 和女朋友呢，你就这样讲，你说我妈这个人本身是有点苛刻的，有点苛责的。 嗯， 但是呢，她也是对我们充满了爱的。她这样苛责的话，也是希望找到一个女生能够对我好，能够关心我、爱护我，能够跟我这个过很好的生活。就是，但是呢，你可能要承担的多一点。这个呢，我心里有数。我不会完全向着我妈，我可能会更向着你啊，就是以后咱们这个这个想来咱们就跟这个父母多接触，如果不想来呢，咱们可以稍微少接触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要去做这样的工作，就是首先你要给两边都吃定心丸，就是什么是你想要的，你要把这个东西都告诉他们。 对，这样的话你还是能够既和父母交流，也能和女朋友交流的。而且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老人如果是一份比较固执的心态，一时是很难做改变的。 对， 但是女朋友应该能体谅更多。 对， 特别是如果你能够摆出你和女朋友是站在同一阵营的这个角度，这个姿势，女朋友可能就会体谅更多了，是吧？ 对， 就是你看咱妈如何如何，有的时候可能会提出一点比较苛刻的问题，可能会这个把你的家庭也挖一个底儿掉，可能会了解这个了解那个，你呢都该怎么回答怎么回答，甚至这个把自己妈妈的一些爱好还可以告诉自己的女朋友，让女朋友做一点准备，这样你的女朋友就知道你是向着她的， 对，你是和她站在一起的。 对，这就好很多。 他不是孤军奋战的，对吧？ 对，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情感问题。那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张平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如果您给我们发送了问题，注意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给我们留下想要咨询的情感问题。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是晴朗，因为身边有群好姑娘。年少的人难免轻狂，于是痴暮年满身的伤。做一副愚蠢的可笑模样，只为亲爱的亲爱的兄弟们开怀一场。我们玩着玩着